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虫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我哋自从入咗葫芦洞到依家，已经连续行动咗十几个钟啦，精神同体力已经消耗咗唔少。不过目前呢，都总算系有咗啲眉目啦。谂到咁，个人都精神咗啲啦。我哋三个分咗下工，叫杨雪莉同肥仔先留喺木角度烧咗依两具尸体。咁样呢，第一先破咗献王墓嘅布局，第二系费事青铜阁里头嘅尸体发生尸变啊。当然仲可以顺手拎走块铜镜，以后会有用得着嘅时候。而我呢，就先上去揾下个金鱼眼。上去之前啊，我特登交代杨雪莉睇紧啲肥仔，一定要先点着咗青铜阁里头嘅棺木，先至好攞走块铜镜啊。杨雪莉岌咗下头，应承咗，随手就递咗个飞虎爪俾我。 你自己都要小心啲，咪咁冲动啊！ 然后我跟住啲腐烂咗嘅木方，擒翻上去个墓室度。个九盏幽蓝嘅长生烛仲未熄，东南角嗰三支蜡烛都一样喺度烧紧。我见到虽然唔系好光，但仲系着紧，个人呢都觉得安乐咗好多。担高头望下墓顶断咗个铜梁，由于光线唔够啊，一时都睇唔清上面仲有冇嘢，淨係隐隐约约觉得上边有一大片白色嘅嘢。我用头盔上边嘅射灯就睇唔清，於是攞个狼眼手电筒出嚟照过去，咁先睇清啊。原来墓顶度露出嚟嘅部分係一种同地宫墙相似嘅花白石英，位置大概就喺影骨嘅正上方。如果唔系已经知道上边可能会有墓室嘅话，根本就唔会察觉咁细嘅痕迹嘅。我又用杨雪莉嘅飞虎爪擒上去墓顶剩翻嘅铜梁度，嘥咗唔少嘅功夫，先系清晒遮住里面白色岩石嘅烂墓砖。上面白色岩石嘅面积逐渐增大，露出咗个又长又窄嘅橄榄形入口。我除低咗手套，伸手过去试下。觉得有一阵阴冷嘅气流吹过隻手，将电筒向里面照下，睇唔出上边个墓室有几高，淨係隐约睇到上面似乎係个圆形嘅大空洞，同外边水潭嘅漏斗形态好相似。不过呢度呢係人工修建嘅，規模就比外边细好多，直径最多就得十零米。墓壁度有一条土坡盘旋向上，再向上边呢，电筒就照唔清啦，都系漆黑嘅一片。我心度諗啊，献王呢个死老嘢死咗之后，都将自己放喺地宫最高嘅地方。呢条有对权力同仙道嘅追求，已经到达咗变态嘅地步啦。我心挂住杨雪莉同肥仔，见已经揾到入口啦，就绑好条绳同个岩钉。重新射返落中层墓室嘅地面度，见到下边嘅墓室里头有火光，知道肥仔佢哋已经搞掂啦。过咗一阵，肥仔同杨雪莉都爬返上嚟，肥仔手里头仲捉实块铜镜。呢个系继喺天宫后殿揾到个玉函之后，攞到嘅第二件有价值嘅战利品。肥仔一见我就问啦： 青铜阁里头嘅干尸啊！佢的确系冇脚嘅，系用石头整咗对脚代替。点啊，胡司令，你喺上边见到咩值钱嘅名器冇啊？ 呢个时候，我望住木角里头嘅火光发牛豆，一啲都听唔到肥仔噏啲乜。隔咗排，我先至回过神嚟，觉得有一件事我始终都谂唔起身。其实都唔知系咪谂唔起身嘅，定系唔想谂。越諗就越头痛，於是就盡量唔去諗啦。我转身对肥仔同杨雪莉讲啦：呢度上面係一个大窿啊，献王肯定就喺上面，位置应该同木角度嘅影骨相对应嘅。边个啊都唔想喺死人嘅地宫里头留咁耐， 讲完之后就分头用绳擒上三米几高的帽顶度，捐入去我先前清理好的入口里面。圆形的空洞实在太高了，在下边都望不到顶。这里没有用什么其他的砖木材料，空洞的墙壁一色过，全部都是用白色的石英岩。四周的壁墙画满了大型的彩色壁画，汉儿宗教等色彩兼容并蓄，王者之风和仙道的飘逸虚幻共存。这个是从未流传于世的一种绘画风格。行近一点看，更加觉得壁画布局周密，用意严谨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我估计就凭这些精美的壁画，献王墓的核心应该就在这里附近了。画里头的人物都是怒目天神，几乎和常人的比例是一样的，全部都是耷低个头向下凝视，似乎是在度注视紧由洞底入嚟的人。他们的眼全部都是三层的水晶，萤石相嵌，流光分呈。随着我们位置的移动，画像眼神的光芒也跟着移动。总之啊，被这么多画像夹到实的感觉是非常之不妥的。肥仔被画里头的人物看到发毛，于是拿起工兵铲就乱地画些水晶石眼。但是壁画规模实在太庞大了，上面的人物超过了一百个，一时之间又哪里画得晒啊？只好尽量不去看画像的眼，费事搞到个心都寒埋。我脑里头一直出现那些灼热的火焰同埋造型奇异的铜人，都冇点注意啲画像。顺住盘旋嘅坡道向上行嗰阵，终于諗返起身了。已经系十年前嘅事啦。俗话讲，十年弹指一挥间，犹记当年烽烟里。我的确系曾经见过呢一种服饰姿势都十分奇异嘅铜人。只不过佢哋系喺昆仑山下飞雪满天的康巴青袍。在这一瞬间，各种杂乱的记忆都出现在我的脑袋，不知不觉已经行到空洞最高的地方了。我转了个弯，前面被一栋白色的石墙挡住了。肥仔和杨处理跟住在我后面还未转弯。我抬头一看，前面幅墙道画住个妇人，八成是献王老婆的绘像来了。我心里头正在想着，都未看清楚画里头妇人的服饰相貌，就觉得手腕一紧，好像被个铁箍箍实咁，即刻本能咁向后一缩，但是对手被箍得好紧，点缝都缝唔甩，只手觉得痛到入心入肺，耷低头一睇，只见一只白赖晒嘅人手在幅画像度伸咗出嚟，捉实我对手。捉住我嘅嗰隻手五指细长，白赖晒一啲血色都冇，係一隻女人嘅手。但佢嘅力却大到出奇。唔通呢幅墙係埋住献王老婆嘅地方？都嚟唔切睇壁画有咩变化啦。忍住劇痛吸咗几啖气，另外一隻手就去攞冲锋枪。点知支枪都仲未抬起啫，画到又突然伸咗隻手出嚟，好似铁钳咁死死咁捻成我条颈。我即刻觉得个人唞唔到气，两眼发黑，右手嘅冲锋枪点举都举唔起身啦。身后嘅肥仔同杨雪莉应该好快就会到嘅，但恐怕再过多两秒我就要拉柴啦。条颈被捻实，个头被逼抬咗起身，只见上面都系白雪雪嘅石英岩，完全睇唔到对面系乜嘢响度捻实我。呢个时候，我背后突然俾人拍咗下，我啊咁叫咗声，手腕同条颈痛到好似差唔多要断咁，但系捻住我嘅手好似梦醒咁，突然系消失咗啦。原来响后面拍我嘅系肥仔，肥仔系问我啦。 啊，胡司令啊，你啱先嗰个造型唔错噃，抬头挺胸， 有啲似系当年大跃进时期揸甲明速生产嗰个造型喎。 杨雪莉都行到嚟啦，见到咁就问发生咩事。 我摸住条颈，成个人呆咗咁，都唔知点样形容啊， 只系识大啖大啖咁喘气。 过咗阵，我先至将啱先嗰短短几秒钟发生嘅嘢讲俾佢哋知。 肥仔听见我讲嘅嘢就笑我啦，妖，你咪成日响度发白日梦啦你。 我对肥仔同杨雪莉讲啦，如果系发梦啊，你以下嘢啊，呢啲又系咩嚟噶？ 一边讲，我一边举起只手，等佢哋睇下我手臂上乌青色嘅手印。 我继续讲啦，我早就觉得呢个献王墓嘅形势诡异噶啦，有好多系神仙月里头唔应该有嘅嘢，呢幅墙里头肯定系有鬼啊！ 杨雪莉又问我啦， 你唔系一直带住啲开过光嘅护身符嘅咩？ 我拍咗下心口度嘅玉佛就讲啦，呢啲咁嘅嘢有个屁用咩？如果唔系好贵买翻嚟嘅，我早就劈咗佢啦。以后我再大嘅话咧，我就正契弟。 咁样一嚟啊，肥仔都笑唔出声。 仔细一睇，壁画度嘅妇人明显比平面突咗嚿出嚟，似乎画像后面就有一具尸体，而且好似系同白色嘅石英岩生埋一齐嘅咁，系唔系佢喺度搞鬼呢？ 肥仔对我讲啦， 哎呀，反正埲墙啊挡住咗条路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啊！我哋呢度仲有炸药噶嘛，墙里头就算有乜嘢啊，都炸到佢成劈屎咁咧。 一边讲，一边放低个背囊，准备攞啲炸药出嚟啦。一路嚟带嚟嘅嘢已经用得七七八八啦，个背囊呢本嚟就已经空咗一大半出嚟㗎啦。但係肥仔喺墓室里头见到乜就攞乜，家阵又系装满晒啦。放喺最上边嘅就係嗰块铜镜。我心諗呢一块镜既然可以镇尸，咁用嚟照鬼唔知得唔得㗎呢？於是顺手攞起块铜镜，转身就用铜镜去照个妇人人像啦。点知啱啱一转身，都仲未举起块镜，即刻就觉得条颈一紧，又俾啲嘢紧紧咁捻住啦。今次道力啊，仲大过上次，就咁一捻啫，我就连声都出唔到啦。肥仔同杨雪莉喺度抄紧炸药，我俾啲嘢无声无息咁捻住，佢哋竟然丝毫都冇察觉到啊！但系今次我睇清楚啦。捻住我条颈嘅手，正系画里边妇人只手啊！条颈被捻实，手脚都用唔到力，所以点解呢？吊颈嘅人一踢开张凳呢，双手就抬唔起身嘅。呢个时候啊，我想发个轻微嘅求救信号都做唔到。就响我快要失去意识嘅时候，突然觉得前面埲墙冧咗，响墙度飙咗只嘢出嚟。一道好大嘅力将我扑低，顺住条旋转嘅坡度碌咗落去。人虽然跌咗落去啊，但我条颈就稍微松咗啲啦，终于系唞返啖气。碌落去嘅同时，我出力咁用脚去猛咁踢捻住我唔放嘅嘢。头先隻嘢用力得滞，竟然撞冧咗幅墙走咗出嚟。如果唔系再过几秒啊，我就实死无疑啦。依家我个身啊不由自主咁向后碌，突然有只手将我拉住，我定眼一睇，原嚟系肥仔啊！佢同杨雪莉避开头先碌落去嘅嘢，见我都跌响地下，就用手拉住我啦。呢啲嘢发生得太过突然啦，边个都唔知发生咗咩事。我条颈同只手痛到好似俾火烧咁，即刻就问杨雪莉同肥仔啦：你哋有冇见到啊？啱先跌落去嘅到底系咩嚟 㗎？杨雪莉同肥仔一齐摇头讲啦，哎呀太快啦，冇睇清啊。我哋眼前白影一闪，如果唔避呢，我哋就会俾佢撞埋落去㗎啦。 我哋依家嘅位置系响白色大空洞嘅顶部，下边嗰条路已经黑麻麻咁㗎啦，乜嘢都睇唔到。 啱先嗰个白色嘅嘢就系跌落咗下边黑暗嘅地方。我即刻就对杨出利同肥仔讲啦：啱先，燕王老婆嘅画像突然生咗啊，差啲啊碾死我啦！快啲打个照明弹落去，睇下系咩一回事。肥仔见我咁紧张，知道唔系讲笑啦，即刻响背囊度攞支信号枪出嚟，装上弹药。杨出利一指右下方就讲啦：向嗰边5点钟嘅方向。肥仔将个照明弹射咗出去，空荡荡嘅洞里头即刻就光咗起身。只见白雪雪嘅光线照响下边嘅窄坡度，瞓住一具女尸，身形十分肥胖，静静咁喐都唔喐。被刺眼嘅白光一照，突然好似触咗电咁，响原地坐咗起身。肥仔吓到跳咗起身，我心里头都系大吃一惊啊！应将冲锋枪对准咗目标啦。点解条女尸会陷咗喺幅墙度嘅呢？我对肥仔讲啦，系条咸鱼尸变啊！话都未讲完，就已经睇到啦。原来条尸唔系坐咗起身啊，而系因为个身喺度不断咁膨胀啊，似系喺度充紧气嘅气球咁，显得条女尸越嚟就越肥。杨雪莉睇见咁就对我讲啦：人死咗之后，尸气会谷喺体内，会腐烂膨胀。呢一条尸至少死咗2000年啦，仲保存得咁好，唔应该依家先至会尸气膨胀噶噃。我对杨雪莉讲啦：哎呀，点解依家你仲得闲关心呢啲问题嘅呢？佢好似唔系尸气膨胀啊，而佢身体里边有嘢啊。这个女尸长得好快，一阵间啫，皮肉就已经撑到半透明啦。终于砰咁一声爆咗，无数个飞蛾喺里面飞晒出嚟。呢啲蛾有大有细，拍住对翼都冲晒去附近嘅照明弹度，淹没喺强光底下。死人体内生出嚟嘅蛾，比起寻常嘅飞蛾有高度嘅侵略性，生命力亦都顽强好多，见光就扑，体内都系尸粉，黐喺皮肤上面，生人都会起尸斑嘅。响条尸涌出嚟嘅尸蛾数以千计，佢生前一定系俾人做个手脚，体内先至会有咁多尸蛾。凭我哋嘅装备啊，根本冇办法消灭晒佢哋。慢慢，洞里头嘅光源就只系剩翻我哋三个头顶上面嘅射灯啦。大群嘅尸蛾夹住尸粉嘅烟雾向我哋飞咗过嚟。虽然我哋都系戴住防毒面具，但系手脚都有地方露喺外边，掂到尸粉就会中毒。我哋只好掉头就走啦。原本拦喺前边嘅嗰幅白墙，依家就露咗个人形缺口出嚟啦。这个缺口似乎系天然形成嘅。为咗封住佢，先会用嗰条女尸塞住。里边可能就系最后一层嘅雾室啦。我执起跌响地下嘅铜镜，叫肥仔同杨雪莉嗱嗱声匿入去。啲尸蛾飞得好快，一阵啫就已经扑到我哋嘅身后啦。肥仔只好攞个丙烷喷射器出嚟，向住啲尸蛾喷出一道火墙。呢啲尸蛾十分凶悍啊，俾火烧着咗，仲继续向前冲，直到对翼烧到烂晒啦，先跌落地下。但系仲系响地下不停咁喐啊！扑火嘅尸蛾来势汹汹，而且系四面八方咁扑过嚟嘅，好难大量咁杀死佢哋。特别系飞近之后啊，我哋都睇到啦，嗰啲蛾身似乎好似系人形咁嘅，更加令人睇到毛管都冻笃起啊！肥仔见到咁啊，心里头都有啲发毛啦。烧晒支丙烷喷射器之后，諗住捐入去白墙后面嘅墓室啦。点知冚冚青咁踩空咗，差啲啊顺住斜坡顶度跌咗落去。好在肥仔反应都几快，用手掹住斜坡嘅边，咁样先至冇直接跌落个洞度。本嚟呢啲咁嘅湿碎料，点会难得到佢啊？但係肥仔不嬲都畏高嘅，隻脚踩唔到嘢，即时觉得心虚，喺度大嗌啦：哎呀，胡司令啊， 睇响党和人民嘅份上，快啲拉我上嚟啦！ 我本嚟就已经入咗墓室里头啦，见肥仔失足踩空咗，响半空之中吊吊瞓，于是啊先叫杨雪莉行翻转头，再对肥仔嗌啦：你唔使惊啊，再坚持多两分钟。讲完就连拉带掹咁将佢扯翻上嚟啦。就响呢个时候，头先冇烧死嘅尸鹅又聚埋一齐向我哋扑咗过嚟啦。 淡淡然掠过，神秘又美丽。